心，不经意地话都说不停，彼此间的空气没有动静，我在等你给我答应，你圆润的嘴角好似在笑，叫我可以继续往前跑，可是你说不好，怕你没忘掉，我心酸酸地在哀嚎。 You are my cherry cherry lover cherry heart, You are my cherry cherry lover, 把它忘掉吧，我想你的时候像小河流，心弯弯地，泪都快要流，你想我的时候像暴风过，每一通电话都讲很久，想恨你的时候都不敢做，如果没你日子怎么过，你讨厌我的时候却一直念我，其实算算你在说爱我。 You are my cherry cherry lover cherry heart, You are my cherry cherry lover, 把它忘掉吧。找不属于我自己。 You are my cherry cherry lover cherry heart, You are my cherry cherry lover, 把它忘掉吧。 You are my cherry cherry lover cherry heart,Cherry, 相爱不容易，请你给我个回应。

连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都想过要和你共同虚度光阴，只是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却有为你横冲直撞的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人山人海只剩一些诚恳。我没有怪脾气，没有鲜艳纹身，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悬念迭起欠缺一些天分。我没有意志力，不曾冲锋陷阵，却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人山人海只剩一些诚恳。我没有怪脾气，没有鲜艳纹身，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悬念迭起欠缺一些天分。我没有意志力，不曾冲锋陷阵，却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普通又不普通的人。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今天是7月16号，星期一，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6度，最高气温32度，南风3到4级，天气阴。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6到3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2度左右。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朝阳、大兴、丰台、海淀都在26到32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看到石花洞、天池、菩萨山都在26到32度。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睡眠不足会变笨吗？长期睡眠不足啊，还有让人变笨的可能哦，同时也会有诱发抑郁症的风险。众所周知，睡眠对于一个人的思维和学习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缺乏睡眠从多方面影响着人的认识过程，同时呢，缺乏睡眠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理解。由于无法准确评估和明智的采取行动，这将会影响人们对事件做出合理的判断。此外呢，睡眠不足和睡眠障碍可导致抑郁症的生成。为了远离这些风险，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良好的睡眠啊。前段时间抖音上有个特别火的地方，去过的朋友回来后都强烈的推荐，这辈子一定要去一次。那里呢就是茶卡盐湖。茶卡盐湖与青海湖相隔，美得恍如隔世，纯净倒影，蓝白相知，如梦似幻。附近常年积雪，所谓湖水与长天一色，盐湖与雪峰同辉。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去年11月闭园升级改造的茶卡盐湖，在今年4月份已经再次对外开放了。从北京出发去青海，最低只需要206元。这里天很蓝，湖若镜，云朵仿佛都触手可及，漫步其间就像置身于童话世界。当你感到疲惫不堪，想要停一停的时候，就去旅行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 欢。 介绍一下他， 王之焕，